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朋友们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我是周敏。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三位冬奥名将，他们分别是奥地利高山滑雪运动员 Herman Mayer 赫尔曼·迈耶，以及弗朗兹·克拉默 Franz Kramer， 另外还有原苏联女子滑雪运动员赖萨·斯梅塔尼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周精彩回顾。 奥地利著名滑雪运动员赫尔曼·迈耶的父母在家乡经营着一家滑雪运动学校。迈耶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了滑雪比赛。15岁的时候，迈耶因为生长发育不平衡，被迫暂时离开了滑冰场。在这段时间，年轻的迈耶在一家建筑工地做事。身体健康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了训练场。1996年，他开始代表奥地利出现在国际赛场，并且迅速崭露头角。1996年长野冬奥会上，他参加了4个项目的比赛。在高山速降比赛中，迈耶的身体在空中失去控制，从100多米的高空摔了下来，一直冲破了两道隔栏才停了下来。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奇迹般的生还，而且3天之后他又站在超级大回转比赛的出发台上，并且夺取了金牌。在此3天之后，他又在大回转项目中赢得了个人的第2枚金牌。2000年到2001年期间，迈耶在世界杯滑雪赛中获得了13次冠军，成为获得这项赛事个人项目冠军最多的男子运动员。2002年，因为在骑摩托的时候遭遇车祸，迈耶没有参加盐湖城的冬奥会。2006年的时候，34岁的迈耶再次代表奥地利出现在冬奥会的舞台上，并且在超级大回转比赛中获得了银牌，在大回转比赛中获得铜牌，成为奥地利家喻户晓的滑雪英雄。赫尔曼·迈耶曾经参加过1998年在日本长野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及2006年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他获得了金牌2枚、银牌1枚和铜牌1枚。奥地利另外一位家喻户晓的高山滑雪运动员是弗朗兹·克拉默。1975年，弗朗兹·克拉默获得了世界杯滑雪赛高山速降九站比赛的8次冠军。1976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奥会上，他和同胞冬奥会卫冕冠军鲁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鲁西滑出了1分46秒06的成绩，第5个出发的克拉默在比赛中却后来居上，并以1/3秒的优势夺得了冠军。获奖之后，鲁西上来向他表示祝贺，这让克拉默感觉非常的激动。最让人激动的就是鲁西从后面追上我，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这是最真诚的祝贺。克拉默后来成了奥地利的英雄。在1980年他退役的时候，国家队教练都需要上国家电视台向全国观众做出解释。克拉默曾经参加过1976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季奥运会，以及1984年在前南斯拉夫举行的萨拉热窝冬奥会，他获得了金牌一枚。另外一位冬奥名将，在这周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赖萨·斯梅塔尼娜。她是原苏联女子滑雪运动员，在冬奥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她是唯一一位夺取10枚冬奥会奖牌的女子运动员，也是唯一一位在5届冬奥会中都赢得奖牌的运动员。她同时还是3位夺取过5枚冬奥会银牌的运动员之一。1976年，斯梅塔尼娜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第一次参加冬季奥运会的比赛，她先是在5公里滑雪比赛中夺取银牌，第二天她又夺得了10公里滑雪的金牌。在这届奥运会上，她还参加了原苏联的接力赛，并且夺得了4×5公里接力比赛的金牌。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上，斯梅塔尼娜在5公里越野赛中再次夺取金牌， 同时在接力项目中夺取银牌。在1984年前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上，他又获得了另外两枚银牌。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上，他再次获得一银一铜。1992年他在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的接力比赛中再次夺得金牌。这时候年届40的他也成为奥运会历史上夺取奖牌年龄最大的女子运动员。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冬天可以是相当温暖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 Dennis 我们带来一篇有温度的文章。 Please Dennis. Warmth on a winter's dayIt was the start of a typical winter's day here in the mountains of my home. Outside, the grass was frosted and the ground crunched under my feet. The sun was rising, but it did nothing ease the cold. I could feel the bitter air seeping into my bones. My own breath frozen in my nose while I walked my dog.Still, I stopped to look at the magnificent pinks and purples in the heavens. It was so glorious. I give thanks to God for another beautiful freezing day. After a while, even my dog seemed to feel the chill. They quickly pulled me back towards the house and once inside fold down their breakfast and curled up in the sunbeams coming through the window for their morning nap.I smiled as I washed them and then made a heavy bowl of oatmeal for myself. After breakfast, I put on my favorite sweater and slowly sipped a cup of coffee. I heard a gentle sipping noise as the heater kicked on again and a warm air started to flow from the floor vent. I laughed too as I saw my youngest son hurry over to stand on one of the vents and warm his feet.In spite of the biting cold on this frozen winter's day, I felt a warmth in my soul. I looked out my window and once more gave thanks to God for the day. I was grateful that while it was winter outside my window, it was no longer winter inside my heart. For too many long years, it had felt like winter there. For too many years, the world had seemed cold and harsh.For too many years, I had foolishly stayed away from the warmth of God's love. On this day, however, I felt a fire of His love heating my heart and lighting my soul. On this day, I felt a springtime of joy growing inside of me. I knew that God was with me and within me and that my own love would only grow warmer as well.Don't let your own heart stay in winter. Welcome God's love and light into it today. Then go out and share your spring with the world. Thank you. 好，谢谢 Dennis。那从这篇文章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同样是一个冬天，同样冰天雪地，但是呢，主人公的感受却是不一样的。主要是因为在他的心里面有什么，所以你对环境的反应就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段，是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一个描写。在这样的一个冬天，女主人看到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It was the start of a typical winter's day here in the mountains of my home. 由此呢我们看到这位女主人呢她的家是在一个山地哈，这个山的地区。那这样大家都知道有这种感觉，应该是 in mountainous area。自己的家如果是在山地的话，温度比平常的城市要低很多，所以她感到一种typical winter's day、 yes. 所以非常典型的冬天的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去想象。后面我们又看到说 Outside the grass was frosted and the ground crunched under my feet. 这是一个怎样的描写呢 Dennis? 这个是对外面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描写，比如说 frosted 就是下霜的意思。 对 frosted、外面呢已经开始下霜了，并且呢脚底下有这种 crunch 就是嘎吱嘎吱的这样一种响声，这种响声呢通常是脚踩在雪地上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声音、 嗯、 所以呢这个冬天我也建议朋友们啊，有下雪的日子哈，一定要出去踩一踩这个雪，然后想象一下这个 crunch 你脚上的这种感觉。好，那么接下来有看有没有太阳呢？ The sun was rising but it did nothing is to ease the cold. To ease the cold here means 来抵御寒冷。 That's right, to stop the cold. Yes. Yeah, 尽管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有这种感觉，好像太阳也会骗人的，对吧？外面阳光明媚，但是你出去的时候，哇，确实冷风刺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女主人也体会到了这一点，她说 I could feel the bitter air seeping into my bones. 真的是太冷了，太冷了，以至于感受到这个凉风怎么样？ 已经啊进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Seeping into my bones， 大家可以学一学这样的比喻哈，或者是描写、嗯、天太冷的时候呢、 yes. 你不要说天太冷了，你应该说这个冷气啊已经进入到我的骨髓了、嗯、那请 Dennis 再给我们来念一下。 I could feel the bitter air seeping into my bones。 好， I could feel the bitter air。 Bitter air 这是不是苦涩的冷空气哈、 嗯、 应该是寒冷刺骨的这样的一种空气的感觉、 嗯、 Seeping into my bones， 大家学会。好，接下来我们有看到它怎么样呢？ My own breath frozen in my nose while I walked my dogs。 对，这时候他要出去遛狗， walk my dog 是遛狗的意思，但是他出去以后感觉到怎么样？他的呼吸 已经在他的鼻腔里凝结了。 对， froze 都已经呼不出来了、 嗯、 吸也吸不进去了啊，可以说冷到这样一个程度。接下来他又看到了什么呢？ Still I stopped to look at the magnificent pinks and purples in the heavens。 哦，他看到了天，天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是一个什么样的令人炫目的这个景象呢？ 一个非常壮丽的景象，是有粉色还有紫色。 哦，实在是太美了哈。 嗯， 所以给他一个形容词，下面又说 Magnificent. Magnificent, and it was so glorious. Yeah. Yeah, 是一个很有荣耀的这样的一个 壮丽的 这样一个景色。 嗯、 接下来他由衷的感受到什么呢？ It was so glorious. Glorious, 光荣的，荣耀的。I give thanks to God for another beautiful freezing day. 对，如果天气寒冷刺骨的话，通常我们会很抱怨，但是我们女主人心中呢却生发了一种感恩啊，感谢上天怎么样给了我这样一个 freezing day。 虽然我觉得很寒冷、嗯、这个冷空气已经刺透了我的骨髓，但是呢它却是美好的。 After a while, even my dogs seems to feel the chill. 狗也几乎感受到了这种寒冷哈。 Feel the chill，大家可以学一下，学起来这个表达 feel the chill 就是表示很冷。 嗯， 他们怎么样了呢？ They quickly pulled me back towards the house and once inside wolfed down their breakfast and curled up in the sunbeams coming through the window for their morning nap. 有的时候我不知道 Dennis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小动物们比我们好像对外面的环境更敏感、 嗯、 是吧？ 对， 所以外面这么冷，所以这些狗狗们怎么样？ Pull me back， 就是要拖主人回去的意思。 对，等于是拽着我、 嗯、 我本来应该拽着他，但是没想到呢却是狗拽着我 towards the house、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对， 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动词 wolfed down。 对， wolfed down their breakfast， 这个非常的生动形象哈、嗯、我们可以脑海当中呈现这样一幅画面，就是这些狗狗如狼似虎的去吃他们的这个早餐、 嗯、 正好用了一个 wolf 这个词。